苍蝇讨尾巴。有一只苍蝇，看见人家都有尾巴，挺好看，就想向人家去讨一条尾巴，装在自己的身上。苍蝇飞到小河边，小河里有一条鱼，一只虾，它们俩都有尾巴。苍蝇对鱼说：“鱼儿，鱼儿，把你的尾巴给我吧。”“ 不行不行，我可不能把尾巴给你，你瞧，我要往右拐弯就把尾巴往右一摆，我要往左拐弯就把尾巴往左一摆，我游水少不了这条尾巴。” 苍蝇对虾说：“ 虾啊虾啊，把你的尾巴给我吧。”“ 不行不行，我的尾巴不能给你，你瞧，我的脚很细，划不了水，我的尾巴倒是又大又有气力，我用尾巴一拍水，身子就往前一弹，我就这么一拍一弹，爱上哪儿就上哪儿，你说我能把尾巴给你吗？” 苍蝇飞到树林里，看见啄木鸟蹲在树枝上，苍蝇说：“ 啄木鸟，把你的尾巴给我吧。”“ 不行不行，我要是没有尾巴怎么啄树干，找小虫吃呀。” 啄木鸟说着，把尾巴往树皮上一撑，像坐在小板凳上一样，嘟嘟嘟，在树干上啄了一个洞，从洞里勾出一条小虫来。苍蝇又往前飞，它看见矮树丛里有一只母鹿，带着几只小鹿在吃草。母鹿的尾巴很短，白颜色的。苍蝇嗡嗡地叫了起来：“ 母鹿，把你的小尾巴送给我吧。”“ 不行不行，我把尾巴给了你，就会把自己的孩子丢了。” 苍蝇说：“这是怎么回事呀？”“ 我们要是碰见了狼，我就飞快地往树林里跑，我的孩子跟在我后面，树林里大树小树遮着，小鹿找不着我，我就摇着小白尾巴，小鹿看见了就跟着来了。” 苍蝇又往前飞了一会儿，碰见一只狐狸。“ 呵，狐狸的尾巴真漂亮，蓬蓬松松，火红火红。”“狐狸，狐狸，把你的尾巴给我吧。”“ 不行不行，我要是没有尾巴就活不成了。猎狗追我的时候，我把尾巴往右一摆，自己往左逃，猎狗看见我的尾巴往右甩，就往右边追，这样我就逃掉了。” 苍蝇只好再往前飞，飞来飞去，看见一只大黄牛，就停在牛背上。他一瞧，大黄牛有一条长长的尾巴，就说：“ 大黄牛，大黄牛，你要尾巴干什么？把你的尾巴给我吧。” 大黄牛半天没说话，后来突然用尾巴往自己背上一抽，正好打在苍蝇身上，苍蝇摔了下去，六脚朝天断了气。大黄牛这才笑着说了话：“ 嘿，你要尾巴干什么？我要尾巴就是为了拍苍蝇。”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